嚟到禮拜四啦，咁啊點解節目咧會有特別嘅調動咧？咁啊，嘉欣咧，我哋有位特別嘅嘉賓，今日咧嚟呢個東頭踩場， 踩場， 咁咧就係阿黃錦就教授，哇，真係好 fit 啊！我覺得你， 多謝多謝， 就有 sporty。 多謝 ，係啦，點睇都睇唔出你係一個犯罪嘅專家，犯罪學專家，係啦，咁其實阿黃教授咧，即係我之前都成日同東頭咧就做啲電話訪問啦、越洋訪問，咁啊，即係好多謝你咁支持我哋啦，一直，咁啊，今次路過香港咧又。特登嚟做我哋嘅嘉賓，真係好多謝曬你！ 多謝邀請， 多謝曬你先，係啦。咁啊，另外亦都有阿毛啦 ，Hello 大家好， 繼續啦，同埋就阿 Maria 啦，我哋嘅奇案例啦。咁頭先阿教授咧一入我哋嘅即係呢一個直播室咧，就話我哋呢度似咩啊？似一個盤問室啊！ 係就好似 FBI 做嗰啲恐怖分子嗰啲咧，不見天日嗰啲咧。 哦，係咁嘅咩？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因為我知道你在美國嗰邊除了教書之外啦，亦都有幫 FBI 啦，即係做啲嘢，做咩咧？幫佢哋？ 哦，我冇幫佢做嘢，但我好我係好深入研究佢嗰啲叫做反恐嘅程序，同埋入邊啲心理上邊嚟講點樣樣令到啲反能夠俾啲可靠嘅知識。不等知性， 好深喎、 啊！唔係 啱，阿毛你明唔明啊？ 即係研究點去盤啲犯， 就係 點去盤佢， 即係盤佢犯犯啊！ 盤犯嘅方法。 咁啊，今日我哋講呢一個，即係特登揾阿教授嚟到咧，即係都係要講一個重案啦，梗係，同埋講一個即係有翻咁上下級數嘅呢個危險人物啦，係咪先啦？咁啊就。這個呢一個就係吳志達啦，就係香港咧就一個咧海外啊派往呢個海外嘅呢一個連環殺手。咁啊，即係其實 唔係香港派往嘅，應該咁講， 佢係香港特人， 佢係香港人啫。 可惜啦，真係一個香港之恥啦，我覺得係咪先？即係以香港嚟講，講真，連環殺手又唔係咁多個嘅。 不過，如果我哋要想下個整個案情，都而家講後尾先啦，應該都證唔到佢係佢噶啦。 點樣話？ 應該證唔到係佢啦。 證明唔到係佢。 如果我同佢做辯律師，我就證唔到佢啦，應該證唔到啦。咁證據唔夠。 係嘛？但係嗱，吳志達咧，即係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呢一個連環殺手嘅少少故事咧，都知佢其實咧講真，成單案根本1984、1985年已經發生咗噶啦。但係到今時今日咧，佢仲係喺呢個監獄裡面咧，就喺度等候叫咩啊？一路上訴、上訴、上訴、再上訴啦。跟住咧就到而家咧，仲喺嗰個死刑嗰個 row 嗰度嘅嚇。咁據講佢就其實係唯一一個喺即係加州嗰個死刑呢一個。即係排序嗰度咧，佢係唯一一個中國人，唯一一個中國人，當然亦都係唯一。 佢拖咁長，我諗就算有其他都已經上咗電影啦。 但係如果你講喺講個程序方面嚟講，亦都唔算得係個太個突出。即係通常嚟講，而家講係15至20年。先係去判佢，即係去上電椅啊嗰類咁嘅嘢。 10至20年， 係啊， 即係排15年隊 啊，係排 十 年。 因為我聽講係即係幾十年裏面咧，其實加州咧係真正上電椅嘅就係10幾個嘅， 好少 有成1000個嗰啲連環殺手或者一啲重犯咧，其實都仲未喺度，都不斷喺度上訴。 咁有譬如話你而家係有理由嘅，如果你去到一個叫 Sam Houston 嘅地方，係去Texas 地方。尤其是啊，喺細布殊個任裏邊咧，你逢錯就必殺，逢殺就必做，就因為個比較啲個 conservative 保守啲咁多。如果你啲個所謂叫做呢個加州咧，就比較 liberal 啲， 人道啲係 人道好多，人道好多。 喂，對佢哋人道，但係對啲死者就好唔人道喎，啲家屬。 咁係兩睇咯， 好殘忍喎，係咪先？去到咁多年，你都仲未有個結局，即係雖然佢都喺個監獄裡面都受緊打。咁但係始終係未有結局啊嘛，係咪啊？都未即判到一個應有嗰個懲罰俾佢。 哦，咁你如果係如果就把情況嚟講，大半嚟講咧，都係當佢一種如果習慣咗生活環境咧，就冇事嘅。但我似乎睇翻佢而家個情況咧，係特別對待佢噶。 點解特別對待？ 係個 isolation ward 啊嘛。 哦。 isolation ward 係一個最辛苦嘅過程。我哋照我所知咧，所有嘅困犯啊，都係你我唔理你係多麼恐怖啦，你一坐到嗰個地位咧，會發癲嘅，坐到 係咪即係香港啲水飯房嗰啲咁啊？ 即係冇槍啊！ 又未必一定冇槍，總之你自己個人冇人同你交往嘅， 即係直情冇嗰啲咩放風時間都冇 咁啊！有放風時間咁，自己行咯。 放你佢有規矩噶嘛， 唔、可以同其他肉友去， 即係咁樣係啦， 即係話佢接觸唔到其他肉友， 係啦， 但肉卒佢會見㗎， 肉卒都係好，你見佢都好少啦，因為佢專登係整蠱你啊嘛，嚇、佢整蠱你，佢唔能夠打你，但係佢就會出啲咁嘅手段。去令你瘋狂， 令到你投降，唔好再喺度搞上訴， 甚至從谷你去自殺添啦，係咪？ 但係以吳志達呢個人嘅狀態，其實佢會唔會真係被逼到癲咧？我就有少懷疑。 係咯，我覺得佢呢個人真係好， 我覺得佢好 enjoy 裏面，你睇佢哇又瘦，咁樣又坐到幾肥肥白白，我覺得好似好 enjoy 過嗰個 prison break， 又瘦坐到， 即係係咯。 咁我哋不如望下阿炮灰為我哋設計嘅呢一個。Tomo Flip 先啦，好多謝阿炮灰啊，呢個就係我哋奇案咪嘅傑作啦。咁佢就每一集咧，阿教授佢就會幫我哋做啲咁嘅promo 嘅嚇相啦，咁樣你叫我呢個名㗎？ 好別開心面。 係啦，咁入邊即係阿炮灰而家入邊嗰個依一張 flip 入邊嗰個吳志達咧就好鬼型嘅，但係其實咧即係我或者我遲啲又再俾下啲相咧睇翻佢獄中咧變咗一個肥佬㗎啦喎而家。 呢個應該係21歲嗰陣時啊。 已經好清楚喎， 係啊，嗰、那個黑眼鏡、戴眼鏡嗰個已經係21歲嗰陣時候， 真係有咁型嘅咩？佢 嗰個嗰啲 資料顯示 係21歲。 我哋咧或者一間我哋 play 啲相俾大家睇下。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要帶大家咧就係去翻咧1985年啦嘅6月啊。咁但係咧呢單案原來揭發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因為一宗咧都幾細眉細眼嘅一個偷竊案喎。我哋去翻現場先。 1985年6月2日，一个平常不过的星期日，三藩市南部某个警署之内，一个被警察在车里面搜到非法武器的男人正在接受盘问。 我们刚刚查到你的车的登记号码是属于另外一个叫阿坡的人，而他又失踪了半年，你怎么解释啊？ 我要支原子笔、一张纸和一杯水。 这个疑犯在纸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将张纸收埋在自己恤衫里面。 其实我是 FBI 的通缉犯，我真名叫阿力，我朋友叫吴志达。 之后他在自己身上拿了一些东西出来，用水送入口，不用几秒他双眼反白，昏迷倒地。 快点送他去医院。 原来这个叫阿力的疑犯啱啱吞咗两粒预早收埋喺身上嘅山埃药丸，5日之后，佢终于喺医院撒手尘寰，同时留低咗一宗佢亲手策划嘅惊天罪案，以及一个诡秘莫测嘅共犯。 真系无独有偶啦，阿吴志达呢单案咧就同三藩市啦、加拿大又息息相关啦。咁而啱啱我哋剧里面咧。兩位幫我哋錄音的朋友一個就是三藩市的 Andy Go， 一個就是加拿大的、Wilfred 啊，咁樣佢都係我哋嘅聽眾啦、奇案迷啦，嚇咁佢哋都好幫手啊。好啦，咁啊頭先就講到有一個叫 Lick 嘅人啦，一個美國嘅男人咧，就喺1985年6月嘅某一天咧，就被警察拉咗，咁然之後咧就要盤問佢嘅。咁不如有冇交代少少點解會拉咗呢個叫 Lick 嘅人物咧？ 其實佢就即係做一啲好細埃嘅。案件嘅啫，即係佢都係做賊嘅嗰陣時。 好似最初唔關佢事喎。 最初唔關佢事啊，佢係其實佢係俾人截查喺架車度，即係架車俾人截查。咁佢即係俾個 driver license 警察去查啦。咁警察就發現咦佢個 driver license 咁即係個名 OK， 咁啊抄低咗。咁佢又搜佢架車就發現一架車上邊有支槍。咁警察問佢喂，支槍邊個㗎？咁即係點解架車有支槍啊？咁啲槍上面佢裝咗個係滅聲器係啦。咁喺美國嘅法例咧，即係當時係即係如果擁有啲槍係裝滅聲器咧，就係犯法嘅。咁阿 Nick 就話：哦，支槍唔係我嘅，我個 friend 嘅咁。咁但係跟住警察就好容易就查到支槍係個槍械登記噶嘛，邊個買咁就知噶嘛。喂，槍械登記嗰個名同你張 driver license 嘅名同一個名嚟噶喎。唔係你邊個㗎？咁 就是、這樣懷疑他是、就是就是、一些、就是、犯了案、嗯、所以就拉了他回去警察， 即解釋不到了為什麼你的車的登記那些又不是你的呢， 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嗯、即警你是不是這個人呢，所以就才拉他回去、就是、詳細去盤問。 但最離奇的就是初頭其實就不是即無端端不會截他的車的嘛，原來最初就有一個、亞洲的男人、嗯、就在一個牧場那裡就偷、即是那些柱木的工場那裡就偷了一支鉗嘛，是 斧頭鉗， 斧頭鉗， 斧頭鉗， 他偷了一支鉗，然後就有人報案就說偷東西，怎不知去到的時候就找不到這個亞洲的男人，就找到呢剛才阿 Lick 那個車裡面就有這個鉗，還有竟然就有這麼多武器，就拉了回警署。但是回了警署之後呢，咁又點咧？頭先就講到佢食無端端就吞山崖自殺啦， 咁、嗯、去咗個陪問室嗰度啦。咁然後佢就阿力就要求個、警察，佢話啊，我想要一杯水、嗯、一本、嗯、一張紙同埋一支筆，係、嗯、啦。咁然後就咁、那個警察就出咗去陪問室啦。咁、嗯、點知一翻嚟咧就見到阿力就點曬地咁樣樣就瞓咗喺個地下度啦。 嗯，係啦。阿教授有冇聽過啲咁嘅案例咧？即係譬如話個反話都未盤問，都未問到咩事嘅時候，就已經自殺啦。咁點搞咧？ 好少嘅，好少，因為你而家唔係一個好重嘅案嚟噶嘛。呢、嗯、個仲有啲有，仲要有個背景，我唔知嗰陣時應該知噶啦，應該知道佢係曾經服過兵役嘅。 係。 通常嚟 咁快查到曬嗰啲嘢？ 我誒嗰度嘅資料上冇咧，但係講如果佢真真正正係有啲個記錄的話咧，多半嚟講咧都比較尊重啲，因為佢 Marine Corps 裏邊咧係佢出咗 Marine 咧就去多半就走去做啲警察啊之類嘅，咁有幾個原因嘅，所以我懷疑佢好可能已經知道係佢曾經做過噃，就唔知做兵誒、做海軍陸戰隊啲，就俾啲 face 佢。唉，你有幾分幾秒在裏面，通常怎會讓你在裏面自己 寫字又好， 是可以這樣的嗎？ 應該就不可以了，應該不可以，應該 就失了這個程序上有些， 是啊，這個都是我的 question mark 的， 程序上不小心，程序上不小心，最少你都看著它，有很多時候你會等它在 room 裏面、我們就在外面、 但是有人看著 的，應該它看著，它通常來說就等你在裏面，特別等咗你嗰邊咧，就喺個睇個鏡睇住你，然之後聽你講乜嘢。 即係有個 camera。 有 camera 就聽你講乜嘢，佢就等你，尤其是你單獨嗰陣時咧，就會做啲傻事幹啊。 咁你自爆 啊？自爆啦，係啦，自爆。 即係就唔會咁輕易俾即係呢個疑犯可以自殺嘅。 好少咯， 但係佢呢單案好細嘅喎，會唔會即係對佢又比較寬鬆啲咧？所以 唔係，我就覺得佢就係細。如果佢真真正正係有啲咩趨向嘅，啲警察都有幾個經驗，佢就唔會俾你喺裏邊。去做手腳啦，係咪？ 同埋會唔會搜身噶嘛？其實入去咁搜唔到佢嗰啲。 哦，佢如果係唔係佢如果係嗰佢如果佢係藏咗喺嗰個衫裏邊啊嘛。 係啊。 如果衫裏邊即係你睇到嗰啲片，有啲偵探片都講咧，佢好難嘅。 喺個夾層，未必留意到。 喺個山埃就已經擺咗喺呢個夾層嗰縮衫嗰度。 未必留意到嘅。 基本上啲係好小事幹嚟嘅咋，香港仲係好大件事啦。對佢嚟講好小事嘅啫，呢啲。 美國周圍都係槍啊嘛。 你知你叉住咩啫？你再叉住咁咪偷車咯？你叉住咩？有槍啦，係嘛？咁最大不了啊？點啫？咁 probation 或者係放佢走咯。 所以就一個好唔尋常嘅舉動啦，即係冇理由因為偷嘢或者呢個藏械而自殺噶嘛。 係。嚇！ 咁但係佢即係佢自殺之前咧，其實佢就篤咗一個人出嚟嘅。就我哋今日講呢一個咧，即係影蘇香港嘅吳志達啦，咁樣啊又啊幾奇喎，我又覺得即係佢咁快就已經篤咗個共犯出嚟，係咪即係大家一起係犯案噶嘛？咁點解佢會喺呢個時候即係自殺之前咧，就大家玉石俱焚咧？嗬？ 哦，咁都唔係嘅，你通常尤其是我哋啲凡人叫普通人睇佢咧，樣樣你都覺得可以。但係喺個實際情況面之下咧，喺個心理裏邊咧，佢好可能就係話嗱，我死啦咁，我都有個人同我講兩句嘢啊，咁你會唔會可能咧？都有可能噶，你明白意思啊？我哋就話你唔好試睇佢係反面嘅，你可以睇佢正面嘅，係嘛？ 點樣睇到正面啊？ 譬如話你而家佢而家預咗死嘅， 係 佢能夠寫個 diary 出嚟嘅，佢係咪有一個人可以死咗之後替佢講嘢？你哋就覺得好怪啦，佢完全覺得唔怪， 即係我英雄事蹟嚟嘅喎，係咪啊？我英雄事蹟，我做啲咁嘅嘢嘛，寫得清清楚楚嘛。 英雄事蹟， 啊有好多人㗎，有好多人㗎嘛。你覺得即係我哋覺得好好怪嘅嘢咧，佢完全覺得唔怪。 即係我哋覺得佢好收家，其實佢覺得佢自己好威㗎。 佢已經死咗啦嘛，佢留低一個人證人喺度啊，佢理得佢做咩啫？佢可以梗係俾口供啦，講佢啲不是啊又好咩咁啦。咁佢個佢叻，我叫叻嘅事嘅延續，係咪？我哋浸沉嗰啲嘢就唔係佢沉嗰啲嘢。 一個即傳奇啊，覺得自己一個係嘛？ 傳奇，佢諗住死啦嘛。 答唔答到你炮灰？因為炮灰之前就係咁問我啦，我所以而家就轉答佢個問題嘅啫，就話：哎，做乜佢要咁樣咧？即係要誒篤阿吳志達出嚟咧咁樣。 我所以都唔係 friend 嚟咁樣兩個咁樣。 啊，唔係你如果 frequent relationship 唔同啊嘛，佢 relationship 都唔係話個 friend 嘅 relationship， 你推上得太重嘅 turn relationship，我相信佢流羅嘅啫，即係我估計佢就 流羅， 指指點點。佢有個 dependent， 我就叫 dependency syndrome， 係咪 ring call 裏邊咧好階級觀念㗎？係有階級嘢，有個 senior， 有個 junior， 你即係大佬揾我哋叫大佬，大佬係嘛揾食揾食㗎嘛，跟住揾食㗎嘛。佢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啦嘛。你就成全我，我死咗啦，你成全我嚇。你要做到你做兄弟嘅做一套成全我，要講咗我自己做嘅嘢，唔係要兩個辯護我啊。 即係傳遞我嘅嘢出去。係 嘛？你佢寫好清楚啊嘛，佢喺度寫到清清楚楚啊嘛，佢明知係佢。錯嘅，其實佢如果所以咁推斷咧，我哋或者後來再詳盡講啲啦，佢唔係一個神經人。 邊個佢啊？即係 呢個阿 Lord， 阿 Alex 啊，唔係一個我哋叫做好。如果你係一早就做 insane defence 啦，如果你可以做 insane defence， 我相信做唔到俾佢。你 insane defence 咩啫 ？insane defence 一，你要知道唔知道翠月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或者你知道自己做乜嘢，你唔知佢係對與錯。第三，如果知道對與錯，你係控制唔到自己情緒，或者控制自己行動啊嘛。 即係你意思話，如果阿叻佢冇死到嘅，佢上庭分分鐘都好難話用呢、這個即係嗰啲叫咩呢個 responsibility 嗰個嗰樣嘢去， 佢唔可以，即係你佢好 難。精神唔係有問題去辯護佢。 精神可能有，精神有問題同係咪 insane 係兩件嘢嚟嘅。佢如果係揸證證嚟講，佢如果我做 prosecution， 我就一定要唔 insane。你寫得咁 coherence 嘅寫落嚟，成套嘢寫曬出嚟，係咪？你有控制你自己情緒，你只要佢話 devil， OK， that's fine， but it's not insane。 其實呢個 Nick 咧，佢自殺之前咧，佢即係話説咧都講過一句説話嘅。佢話估唔到咧，即係一支嘅鉗咧，斧頭鉗啊嘛，就搞到我咁樣啦嚇。即係可能佢嗰粒山埃擺定喺度咧，佢都預咗有一日咧，佢要咁樣去結束自己生命。 即係可能震撼啲，即係可能係震撼啲發現到。 係咪咧？即係其實佢本身就諗已經係諗住係遲早，因為俾警察一拉到嘅時候，佢就要自殺。但係佢真係估唔到，佢話一支斧頭鉗就搞到我咁啦。咁樣咯， 你出嚟行得嘅，你都諗住啦，係咪啊？ 唔想還啊！ 即係俾佢講，喂，唔係喎，我反而覺得係咪即係佢覺得吳志大搞到佢咧，即係冇得啦啦走去做乜偷嘢，搞到我而家要咁樣去，即係咁樣死法啦，好唔順氣啊！好唔順氣啊！要所以要咧就爆埋佢出嚟， 亦都咁可能嘅。 是不是 因為偷嘢嘅，如果係一個華人，我諗佢當地未必有咁多華人。佢犯案嗰段時間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啫， 唔係咁多華人。 係89年先至，89年之後先係移民潮少嘛，係嘛？即係我小弟都係嗰個移民潮，所以先過加拿大讀書啫。 我哋89年之後， 我89年後嘅。咁但係個情況係85年嗰陣，其實我諗北美洲未係咁多華人嘅，未係周圍都係華人。 阿教授就已經。 個數據上面嚟講，你多與少嗰個係一定係嗰個影響啦。但最中意你最中意就睇佢個犯案率啊嘛。你個犯案率佢同嗰個數犯案嚟講咧，中國人係少之又少嘅，少到咧就係你講啲人見到呢啲中國人咧，佢都係都。你不是你的，你都不識做案的，你只識佢讀書嘅啫，嗰類咁嘅嘢啊嘛。咁好明是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情況啦。 哦，即係極少呢個中國人。 極少。 好啦， 你可能就喺嗰一刻就應該覺得偷鉗嘅嗰個中國人就應該係吳志達。咁咯。 OK。好啦，咁其實咧之後咧，因為警方就揾到呢個阿 Nick 咧身上面咧有啲即係其他人嘅物件啦，咁同埋就揾到輾轉之下就揾到佢嘅太太，應該話前妻嘅，嗰時已經離咗婚噶啦。咁樣呢揾到呢個太太咧，其實佢太太張相咧，我就揾到一張嘅啫，第四張就揾到一張係喺個 video 嗰度 cap 出嚟嘅，就呢個女人啦，佢叫做Blas 係嘛 ，Blas 嘅一個女人啦。 咁啊，呢個女人咧，就當時咧，就警方就問佢：喂，你個前夫嚇無端端自殺喎，咁樣咩事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其實就要求去間屋嗰度即係搜屋啦、搜查啦。但係呢個女人咧就話唔我間屋咧好遠㗎，咁樣唔係咁方便。但係當時警方就話第二日先去啦，咁樣其實係咪有啲問題咧？我覺得係咪應該即刻要去屋企去搜屋㗎咧？ 咁佢想要佢去。咁我懷疑警方唔想攞啲warrant 嗰啲嘢，即係慳翻時間，徵求佢意見。咁佢話好，你嚟啦，但係咧我今日要翻，我就而家唔得閒，唔得閒去就第二日先同佢去。咁中間嗰嚿嘢咧，就佢去咗嗰個翻屋企，就喺個入咗去翻屋企啊嘛。咁嗰個後邊問翻佢住人嗰時，佢點樣翻屋企啊？佢話我要清場，佢唔係 destroy 個 evidence， 清場攞咗啲佢啲咁嘅三級照片。 咁咪就有問題咯。如果佢即係咁多嗱，佢收埋呢個 lick 咧，有咁多其他人嘅即係物件喺身，已經係好可疑啦。咁但係你唔即刻去搜佢間屋，咁咪有機會俾佢嘅親人去收埋啲罪證咯？咪就係話。 咁你但係你要睇得嗰個情況嗰陣時一剎那情況，個證應該就睇個嗰個時刻裏邊。那個警察有多少資料呢、 可能會不會當時還未覺得是那麼嚴重、 我想絕對是啦、他那個犯案只是覺得偷東西嘛、或者盜用人家身份嘛，係咪？即唔係估唔到會係有人命 偷車有把槍， 但係咁喎，佢自己聲稱佢自己是 FBI 的通緝犯喎，嗰時嚇，即都係個重犯嚟喎。咁其實警方應該係要緊張啲喎。多唔多時會係咁嘅咧？即係可以咁寬鬆？ 你如果睇仔個 FBI 個合作同埋個 local 咧，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兩個係大夥伴，兩個完全唔係大夥伴嚟 啦， 係有啲個妒忌心㗎。你哋話乜嘢，我就唔係跟你走，咁你明唔明嘛？ 應該都幾山頭主義 嘅，山頭主義嘛，做山頭主義。所以我 而家通緝犯又點啊？咁 係咪啦？係咪？你哋做你嘅嘢，我做我嘅嘢，千祈何 事不關。即係我哋一聽到 FBI， 覺得好嚴重㗎啦。 FBI、CIA、警察其實大家其實係打唔同部門噶嘛， 即係個個調查。 或者我香港啲政府部門都係噶啦，即係 A 部門、B 部門、C 部門，你會合作做嘢好困難噶嘛。但其實佢哋係拆開曬，你有你，即係我，你個 case 係你嘅 case， 關我鬼事啊咁樣樣咯。 咁啊 ，Maria 記唔記得咧？呢個女人咧就後屘第日啦，咁啊警方就話要去屋企啦，到搜查啦。咁後屘點咧？發現間屋點咧？其實咧又唔係真係好遠。 其實唔係好遠，咁又去到佢間屋啦。其實係。我睇嗰個 YouTube 咧係呢個 Blas 咧，其實揾咗阿 Luke 個妹陪佢去。 阿 Lick 個妹陪，但係佢個妹話我唔去，咁就揾咗佢阿 Lick 個媽咪，係啦就陪佢去。咁啊第二日就陪佢去，佢話點解你咁急？佢話佢想有啲私人物品，佢想 攞翻 咁樣樣咯。 咁頭先阿教授咪已經爆咗佢攞啲乜㗎啦？ 咪佢係咪好似有一段有另一段？因為呢件事都頗為複雜，有幾個版本。而家版本就係佢係嗰啲警方就去咗叫個 sheriff 去咗保住嗰個屋嘅，似乎係。即係佢哋嗰個即係有所準備，就叫咗 sheriff 去部署屋。一段古仔咁講。 哦，即係你意思話佢哋未正式去 去搜查， 已經派咗人 可能跟蹤住。 叫個 sheriff 去捕佢，即係唔係捕佢嘅，即係話你去睇睇佢啦咁樣。個 sheriff 喺咗佢出現嗰陣時咧，個 sheriff 已經喺度㗎啦。聽講咁講法。 嚇，咁話説咧，佢係咪後屘都知道咗啦？即係我唔知係咪當時知啊，但係就話佢原來係攞翻一啲即係。 佢嗰啲 家居嘅色情戀帶， 唔係佢自己嘅自己嘅一啲即係 閨房嗰啲咁嘅 小即係叫毛片啦， 毛片啊， 自己喜歡看嘅毛片啦。 OK， 即係咁咧，就阿毛屋企係咪有毛片咧？ 唔係嗰個毛啦，唔係嗰個毛啦。 咁就嗱，佢因為佢會唔會真係嗰刻係純粹係真係唔想俾警察睇到？即係自己啲咁醜嘅 片咧， 唔出奇嘅，唔出奇嘅，喺外國人真係唔出奇嘅， 得唔得嘅咧？其實佢咁樣做，收埋自己啲片唔俾警方睇，但係都係可能都係啲即係證據嚟㗎嘛。 梗係啦，但係你嗰、那個，因為你最高你最多就話佢妨礙 司法公正 啊嘛，但係佢喺嗰個情形之下，佢一定會講。 我不知道你要我什麼，你叫我入去看間屋，是不是？我這間屋是我曾經在那裡住的， 我都收埋第三褲啊，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最重要是那句話，你沒有告訴我你要什麼，你沒有告訴我我什麼都可以拿，是不是？ 還有我想，因為警方當時沒有正式搜查令，你只是 ask for the favor 給警察進 入 去看 間屋，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警方都不知道做什麼，警方本身他都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目標， 沒有目標， 有很多問題。 OK， 好啊。咁嗱，究竟呢一間屋咧？嗱，依間屋原來其實真係間好細嘅屋嚟嘅啫，即係英文叫 cabin， 叫啲叫咩啊？即係小屋嚟嘅，其實係係細得好緊要嘅 cabin 嚇，即係好細嘅屋係係咪喺北美洲都好多呢啲咁？ 其實好多嘅呢啲屋仔， 少少嘅。 其實好多時喺度假，即係度假屋或者 cottage 啦，嚇，即係放 long weekend 長假咧，咁啲人就可能會揸車揸遠去一個地方近湖邊啊、河邊之類，咁有間咁嘅 cottage 喺度，咁就度幾日假咁樣樣，其實好流行嘅嗰邊。 即係附近可能有啲農場啊嗰類咁。 農場通常會係近海近河流咁樣樣嘅。 OK， 好啊，咁結果咧，警方就揾到呢一間屋啦，亦都係即係喺阿 Nick 嘅呢個前妻咧嘅帶領之下，就去到呢間屋。哇！一去到嘅時候咧，噩夢就開始啦。我哋一陣間翻嚟咧，繼續帶大家進入呢個噩夢啊！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